很多人告诉我，失恋很痛，因为你很难忘记那个深爱了很多年的对方。可是后来我们分开，我才发觉，想要忘记你，没有那么难。我只是忍住了想联系你的冲动，也只是学会了在孤独里品出花来。以前觉得时间很短，短到和你看一场电影，做一顿晚饭，就能用光我们在一起的时间。后来觉得时间很长，长到漫漫长夜，需要一个人熬过去。成年人的爱情，没了年少时的无理取闹，每个人都自带着孤傲的自尊，不再轻易低头。就像我再也不会揪着你的衣角想你留下来，你也不会挠挠我的肚子低下头求我原谅。分开也变得风平浪静，我们像是说在哪里吃晚餐一样，说了分开，一个转身后分道扬镳。你的微信删了几遍又加了几遍，而你也聪明地设置了自动添加好友。我们依旧保持着以前的习惯和少有的默契，却又真的分开了。虽然我依然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，记得你少有的浪漫，记得你不经意的温暖，可是我再也不会在失眠的时候找你聊天，也不会在生日的时候期待你的礼物，更不会惦记着你什么时候有空细细整理自己去赴一场约会。这样算不算是快要忘记你了？缘聚缘散，缘起缘灭，想来缘浅，就别轻易谈情深。忘记你真的没有那么难，而那些真正难以忘记的回忆，我也不打算忘记。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，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，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，洗涤腐蚀心灵。 山中隐居，你却在终点等我住进。